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的第90节。这个以下呢，是无忌惮的祖啊，怨天尤人，祸风骂雨。他这个注解里头做得好。他说：“阎浮世界，素好欠缺。”啊，阎浮是梵语，里面就含着欠缺的意思。这个世界的人，古人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所以这叫娑婆，不叫极乐。那么称心如意的事情呢，太少太少了。我们不能够称心如意，一定要晓得这个业因果报啊。我们造的因不善，我们累积的福德不厚，怎么能称心如意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确实要记住，不但要记住，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去做。太上也是勉励我们，积功累德呢，这句话重要啊！啊，如何积累呢？佛教菩萨六波罗蜜，那就是累积之道啊！啊，第一条教给我们布施。啊，布施我说的很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我们用财，这是财布施；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啊，去服务做义工，这个是内财布施，啊，用我们的智慧是法布施，替人家解决困难无微布施。布施里面都讲圆满了，其他的都是讲布施，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的。布施这一条是总说，后面五条是别说啊。啊，别说里面第一个，啊，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了，啊，布施要如法。我们今天讲的是，合法、合情、合理，啊，这个就是持戒波罗蜜。啊，为别人服务也要有方法，有程序，有次第，有条不紊啊，这些都是在持戒波罗蜜的范围之中啊。啊，忍辱只要耐心啊，精进是不断在求进步，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天天求进步。禅定是自己心里面有主宰，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智慧是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 由此可知，后面这五条都是讲帮助那个布施波罗蜜的，使你布施做得圆满了，你的功德了踏实啊，真实啊。一切时一切处，遇到有困难的人，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力量，就得要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决定不希求果报。我们这个布施是清净的啊，布施绝不分别贫富贵贱，这个布施是平等的啊，清净平等的布施就是菩萨心呐。长存此心呢，就是菩萨道啊。所以我们在不称心的时候，一切事情不能如意的时候，要反省我们自己啊，积功累德很薄。这一切不如意的境界，这是果报，应当要受啊，在受里面要反省啊，如何来改进啊，提升自己的这个境界啊，累积更大的功德。这就正确了。如果小小不如意，就埋怨老天不公平，别人对不起我，错了啊！这个是自己在造罪孽。不但不能够转祸为福，而且加深自己的罪业。可是这种现象，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很多。为什么呢？那还是佛祖古圣先贤所说的，没有人教他了。他不懂事，佛经上常说可怜悯者，这种人真正是属于可怜悯者啊。所以这个怨天尤人，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这是决定的错误啊，而且这种恶业我们决定不能犯。时时记住佛对我们的教诲。第二句呼风骂雨啊，风雨是自然现象，这有什么过失呢？这个在现代人讲，这个没有过失啊。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这过失很重啊。为什么？佛法的修学叫人转凡成圣，千经万论所说的，实在讲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尘，一个是净。你看看这个现象，尘没有了，净没有了， 古时候不要说是修行人，读书明理之人，遇到这个自然的灾变，这个时候啊，这个心特别真诚，特别的恭敬，以沉静呢来对一切灾变，他心是定的，不惊不怖。我们在这个里面，他也引用到这个古时候啊，这个曲离里面所说的，若有疾风啊，迅雷甚雨，这个甚雨是大雨，好雨，必变。这个必变就是格外的恭敬，格外的谨慎。在这个时候，纵然是夜晚，多半他也起来，衣服穿得整整齐齐，静坐在那边。这现在人不懂了，现在人也不会这么做了。纵然是读古书的人，也不见得这么做法了。可是佛门里面还有少数人，在这个突变的时候，他会起来，衣袍穿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到佛堂里面去静坐，或者是念佛，或者是经行，佛门里面还有。那么这个地方引申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任何的灾变，都要以沉静心来应付。可以化大灾难为小灾难，化小灾难为无灾难。就是沉静能转变呐。那么所有这些灾难，我们在楞严会上都曾经说过，它的原理就是佛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是境随心转呐，这是真的。可是我们凡夫不行，凡夫什么？心随境转，遇到这个境界了，恐慌、惊吓，这是你心被境转了。如果你冷静下来，思过、忏悔、反省。改过自新，能化解这些灾难灾变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这个注解里面，诸位自己可以去看。下面一句91句91节。斗合增送，望诸朋党。这个是造业，千万不要把它看成，这是小事。第一句就是喜欢增送。遇到别人有争执的时候，不知道劝解，而且还从容他，帮助他， 使娘家了结怨了，或是为争财产啊，争夺名利，争权位，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在近代，甚至出家人里面也不免啊。一个寺院里面啊，僧主持啊，僧当家。争庙产，甚至于还闹到法庭。在古时候，出家人从来没有上法庭的，哪有这种话？这大笑话了。现在常常听说，甚至于报纸上还有披露的，还有报道的。佛教我们放下，那放下在哪里？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善言劝解，不但两方面得福，自己也修积功德。如果挑拨建立帮助赠送，无论你存的是什么心，无论你求的是什么目的，这是很重的罪过。尤其在这个佛门里面叫破和合僧，世尊在戒律里面戒罪，破和合僧是忤逆罪呀，这一个僧团无论他如法不如法，我们都不能够干预如法修行的这个僧团，是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啊！你破坏这个僧团，戒罪也不是这几个人的，与这几个人不相干的这个僧团里面注重如法修行。弘法利生这一个地方的众生的利益不但我们众生得利益了，连鬼神都得利益我们这次在新加坡，许多同学们都去过，都知道过世的这个陈光别老林长冤亲债主要求到道场来听经这里我们就可以证明这个道场真正弘法利生，鬼神都得利益了。你把这个道场破坏，你这个戒罪是给所有一切众生戒罪，不是跟一个人结罪你对这个法师不高兴，你恨他你毁谤他，侮辱他，你把他驱逐出境 啊，你伤害他，不跟他一个人结罪。啊，要看他的影响力多大。所以，破和合身呢，这是忤逆罪之一了。果报在阿鼻地狱，没有法子救啊。诸佛出世都不通忏悔，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如果这个道场出家人做的不如法啊，破戒啊，犯规，我们也不需要干涉。我们不是治法的人嘛。啊，就正如世间犯法的人一样，有法庭，有刑警，他们执法的人管，我们不是执法的人啊。我们要干预，我们也犯法了。这个道理大家懂啊。那么佛弟子犯法了，自然由他们佛法里面去救取，与我无关嘛。我也不应该管这些事情。啊，如果自己看见了，或者是听到了，这个出家人跟我关系还很好，彼此相识，可以询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外面谣传太多啊，一定要问问呢，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好言劝导啊；不是事实呢，好言安慰啊，不必去追究，这个就对了啊，决定不可以争论。儒跟佛都教我们忍让啊，啊，诸位一定要知道，谚语所谓“一言一著，莫非前定”，自己命里面有的，别人能夺去，夺不去啊。自己命里头没有的，你想保也保不住，那有什么好争的呢？啊，别人要争，让给他就好了。啊，如果我命里有的，我这里让掉了，那个地方就来了。这证明啊，你命里的确实有啊。别人都不去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就会欢欢喜喜地忍让，哪里会有争执呢？啊，何况这个忍让也是属于布施嘛，你要名给你，名给你，要利利给你啊，要什么我统统给你。菩萨修布施波罗蜜嘛，布施的果德我们知道越施越多啊，不是说布施完了就没有了，越施越多啊。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不够深，不够透彻，所以他不敢布施。 怕布施之后啊，自己没有了。他不晓得越施越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加坡弘法了，劝勉同修们，我们做出样子给大家看。啊，个人越施越多，团体也是越施越多。不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我们依教奉行，果然没错，证实佛所讲的话，句句真实啊。啊，我们可以放心。认真的依教奉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